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耳边的音乐，很多朋友一定是在猜测，哎，这是哪部作品当中的曲调呢？又是来自于哪位作曲家呢？听着耳边的音乐，其实有着很轻盈，或者是很纯净，或者是很欢快的这样的感觉。这就是来自于今天我们在上半时段要来聆听的这首作品的作曲者奥芬巴赫。对于奥芬巴赫，大家说康康舞啊，是的，那样的风格的确是他的，而且呢，他还写过很多的这些轻音乐的作品。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这一部，可能是在我们的节目里很少放出的，但是呢，也是他的作品当中非常具有他风格的《蝴蝶》。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先来听音乐，我们再一起来聊音乐，聊聊这位作曲家，聊一聊今天要听到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呢，就是理查·伯登吉他来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在1972年的录音。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飞回到1972年。 Thank you. 在古典芭蕾舞当中有三大主要成分，一种呢是古典舞蹈、性格舞，还有呢就是哑剧表演。这三大主要成分在芭蕾舞的表演当中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蝴蝶是最具代表的哑剧芭蕾舞的典范，而且呢曲调非常明快，旋律紧凑，通过演员的情绪还有动作的力度、舞蹈性格、演员的面部表情都能够清楚地理解角色的性格以及矛盾冲突当中的地位。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奥芬巴赫他的蝴蝶。 奥芬巴赫他的芭蕾舞蝴蝶，就是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关于蝴蝶可能介绍也其实挺少的，这是在1860年的时候由奥芬巴赫创作的两幕舞剧。那在这里呢，是在1860年11月26号芭蕾歌剧巴黎歌剧芭蕾舞团来首演的。在当时呢演出过后，也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经过了一些改编，在后来又有了一个重新的一个新的版本啊。那在今天我们所来聆听到的，这也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录音。在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个录音的版本呢，是来自于波宁吉他来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来演奏的。其实有人说，对于芭蕾舞当中有一些很固定的一些表演的手法，比如说演员用手按左胸呢，就表示爱，双手在头顶交替而且绕圆圈就表示跳舞，一只手的手背从方向相反的脸颊滑到下颌处就表示容颜美丽，摊开双手或者是单手就表示询问，双手握拳交叉在身体前方就表示死亡。所以呢，还是有一些固定的这样的一个舞蹈的动作。那芭蕾舞剧当中的哑剧表演就是推进剧情提示矛盾的重要手段，而哑剧穿插于各个舞段当中，多种形式和风格的舞蹈也是按照戏剧进程编织在一起的，其实这也避免了观众视觉上的一些单调感，又给予了演员们轮换的高速体力的时间，成为后来一些创作舞剧的一些参照的标榜吧。那在奥芬巴赫他的这部剧当中，也成为了很多后来尤其是舞蹈演员们会选择的舞蹈的段落。 奥芬巴赫的音乐的确有着一种功能性，就是听他的音乐你会禁不住的是想跟着音乐来舞蹈，对吧？他的曲调也是经常贯穿着喜闻乐见的民间的情调，广泛采用的是生活的舞蹈，比如像华尔兹、像加洛普舞、像康康舞的节奏。他的轻歌剧永远是充满了嘲笑讽刺的内容，但是呢也有一些迎合权贵口味的一面，娱乐性强，甚至还有一些不该在舞台上表现的这样的色彩的表现。二重性也是他艺术所以能够在他们当时那个年代那个社会存在的一个原因。奥芬巴赫的音乐对于奥地利的像苏佩呀、像施特劳斯、像匈牙利的莱哈尔，还有现代的美国的音乐剧都有着很深的影响。那我们今天所来聆听的就是奥芬巴赫，可能很多朋友也是第一次来聆听到的他的舞剧蝴蝶。下半时段永恒的美丽我们会回到这里会继续来聆听的。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成天门酒。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莫扎特经典歌剧《唐璜》11月27日至12月1日国家大剧院制作呈现，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李嘉执棒，原谱原样再现音乐精髓，大师级导演、舞台美术家亚尼斯·科克斯领衔打造，重现200年前的先锋意味。歌唱家维托利奥·普拉托、张扬携手中外实力派歌唱家，匠心演绎剧中人的痴情与妄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今天北风如约而至，自北向南很快将雾霾驱散。目前本市空气清新，能见度改善，地面北风较大，气温明显下降，体感阴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山区雨夹雪或雪，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国家话剧院出品的原创话剧《特赦》将在12月初上演。这部话剧把民国时期施剑翘枪杀孙传芳一案搬上舞台，通过庭审戏引领观众追问和思索义与理、情与法的两难命题。该剧再现了1935年施剑翘将杀父仇人孙传芳射杀于居士林佛堂，随后散发传单宣布自首的故事。剧中围绕施剑翘杀人一案，辩控双方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审理过程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由著名编剧徐英执笔，李伯南执导，江嘉琪、高发、石展等国话演员主演。编剧徐英曾执笔过歌剧《骆驼祥子》、《李白》等诸多作品。创作该剧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对这个民国奇案的探究，让观众从审判的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光芒。李伯南希望自己能指导一部留得下的中国原创法庭大戏。这台戏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与原则，彰显了话剧性化特色。从刺客到居士的审判之路，更是观众思考社会与人心的心灵之旅。在提倡法治社会的当下，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该剧将于12月4日到9日在国家话剧院剧场进行首轮演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欢快的音乐又回到了今天永恒的魅力。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其实并不是耳边听到的这一段我们所熟悉的旋律，但是呢，他们是同一位作曲家，就是奥芬巴赫。奥芬巴赫他的舞剧《蝴蝶》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欢迎你回来喽。其实关于芭蕾舞呢，在很久以前的法国宫廷芭蕾舞应运而生，那是一种非常富丽堂皇而且有非常隆重的演出的场面，参加观看的人都是像国王啊、王后还有宫廷里的官员。当然那个时候的芭蕾舞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芭蕾舞还有一些距离，舞蹈者还称不上是专门的艺术家，但是那些艺人的表演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与此同时呢，开始了芭蕾舞的女演员用脚尖来舞蹈的新的阶段。难怪今天我们一想起芭蕾舞，大家首先要想起来就是力气脚尖，而芭蕾舞具体的讲就是舞蹈演员运用形体动作还有面部表情来进行各种事件和人物描写的艺术。不过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奥芬巴赫。那其实在奥芬巴赫他的作品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喜歌剧啊，还有一些非常诙谐的一些舞蹈啊，还有独幕的一些歌剧，是这样的。那奥芬巴赫其实他原来并不是作曲家出身，他从小是学习小提琴，然后学习大提琴，而他在社会的一些沙龙当中演奏被大家承认，却是因为他的大提琴演奏家的身份。那一会儿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他是怎么样来转换的。 奥芬巴赫其实他也是属于小神童级的人物了，六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小提琴，八岁的时候开始就为一些短小的歌曲谱曲，并且呢私下底开始拉大提琴，十一岁的时候就和他的两个哥哥在外面来演出，而且每天要演奏两次，十四岁的时候他爸爸带着他和他的两个哥哥前往了巴黎其实他之前一直都是在德国的科隆的，后来呢在巴黎的一位音乐家听到了他的大提琴演奏以后，一反常规的录入他进入了巴黎音乐学院。他在那里仅仅待了一年，在1835年到1837年期间，他在喜歌剧院担任乐队的队员。这个时候他结识了阿莱维，并且向他学习了作曲的课程。他所创作的圆舞曲使他在这个领域得到了首批的成果。而他是后来作为大提琴演奏家在上流社会的沙龙当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被人所认识。在1844年的时候，他以大提琴演奏家的身份到伦敦，在这里贵族圈子里面来演奏，甚至在宫廷里去表演。那在1848年法国革命前夕呢，奥芬巴赫他也是在此前往科隆避难，在这里举办了音乐会，组织了一次演出，并且呢开始又谱写他小的时候曾经写过的一些歌曲。在1850年的时候，他成为了法兰西喜剧院的话剧插乐乐队的指挥。那也就在1839年的时候，他的一部独幕的歌剧在这里是上演过，1847年才上演第二部，时隔大概有8年的时间。后来呢又隔了大概6-7年的时间上演了他的第三部歌剧。那他也在这里创办了他自己的一个小剧院，就叫做巴黎人喜剧院。从此呢他就开始和他的老师阿莱维的侄子吕多维克阿莱维，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学界的合作者一起创作或者是演出一些像哑剧啊诙谐剧一些独幕的歌剧。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很多关于奥芬巴赫所留下来的一些喜歌剧的作品，包括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部称作哑剧舞剧的音乐。 刚才所提到的像阿夫巴赫他们所创立的一个小剧院叫做巴黎人喜剧院，其实后来呢迁入到一座比较